no way. Don't be afraid, yeah, boy. Boy, isolation. Bye, one night stand. Then, dancing, no way. Don't be afraid.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 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 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有时我感觉失落，感觉自己像一棵草，有时我陷入空虚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时光流走了，而我依然在这儿，我已掉进深深的漩涡。我感觉冷，我感觉疼，你看车辆穿梭，就像在寻找什么，他们就像我们的命运。啊，别哭，

北京时间十二点整。